是我永远的爱 My forever love。 是因为你的美而已，我越来越爱你，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，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， 才了解自己，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。有些痛苦，有些不公平。如果真的爱我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。看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，像微风深情，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，所以我要笑容，多么自然。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。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。从今以后，你会是所 朋友，你们太棒了，你们太棒 了。爱情是场最美最远的旅行，沿途遇见泥泞，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。看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，像阳光和煦，巧妙的融化我的不安定，不可思议，证明我爱你的理由。说一次 I love you。